我是你的双手，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。我为你创造美好，为你张开爱的拥抱，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，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。请认真洗手，为我扫清病毒隐患，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哇，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请听广播连续剧《中国天眼》，仅以此剧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。第三集。 哎，请进。 蓝总，环绕 FASC 的六座支撑塔设计图纸您审好了吗？ 啊，我看过了。 哦， 对， 嗯， 这个设计图纸啊有几处错误我都标出来了。 哦， 你拿给施工方让他们修改。环绕 FAST 的六座支撑塔一定要分布均匀啊，看起来才有美感。 老爷子， 嗯， 六座支撑塔不可能完全均匀分布啊，这么庞大的工程差个几米对工程质量没有影响。 一分一毫也不能差。 在大窝档要找到一块平的工作面非常难，怎么能保证一个圆周360度恰好在每个60度倍数的位置能有块平地建支撑塔呢？ 图纸上我标注好了，第四座支撑塔的位置开挖工作面还要把旁边的山头切割掉一点。 哇，老爷子，您搞天文的怎么还懂土建呢？天眼工程里的各个环节您几乎无所不能。看来呀，天眼让您做总指挥真是选得太对了。 看你说的，我呀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，苦大仇深。 这个庞杂巨大的大望远镜项目就像是为您而生的。 不不不不，应该说我是为他而生的。20多年了，我就做了这一件事。 哎，我们老蓝啊谦虚，看起来像个农村大爷，可几乎什么都懂，五体投地。 你以为我生来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啊？其实我是每天都在学，这叫活到老学到老。 什么？这些都是您现学的？ 哎，我可不是现炒现卖啊，有些技术活当工人的时候干过，可那些力学测控水文地质等的知识啊，我就得现学现卖了。 我说什么来着，王工，这学霸的特质又显现出来了吧？ 你看， 什么都想学，永远闲不住。 哎，你不知道我是没办法，我不得不做。要知道，国家投资了10多个亿，一想起这个，我觉都睡不踏实。哎呀，走，累了一天了，咱们走走，散散心，好吧？ 嗯。 哎呀，卖什么呆呀，走啊。 走走 走。今晚的星星可真多，小的时候就爱数星星，铺一张凉席。